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 是的，您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如果您在家中休息的话，可以打开这个手机微信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也可以打开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同步互动啦。 是的，今天我们依旧是可以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来看我们的直播，而且建议大家还是都到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哈，因为在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聊很多东西，还要给大家展示很多音画的东西哈。 好的，那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是叫做好的生活方式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其实今天来上班之前嘛，然后在车里听那个广播，然后就说是夏秋的这个中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啊，或者身体不适，也会让大家注意一下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一板块的活力最前沿呢，就是想给大家盘点一下全球最全的养生模式。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也跟这个养生有关哈，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板块呢，也会第二板块、第三板块都会给大家聊聊这个茶艺啊、茶道啊，以及瑜伽这些事儿哈。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会请来一个资深的茶艺师、瑜伽达人王蓉，一会儿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 对，所以说呢，在真正的这个我们的聊天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打一个前站哈，让大家来一起先了解一下在中国我们的养生方式都有哪些，先有一个背景的了解哈。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盘点不仅仅是在中国了，是在全球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养生模式的盘点。首先呢，当然是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养生的模式了。其实中国养生模式比较特别，在于文化养生。 或者说拥有很多养生文化。 对，拥有很多养生文化。从中国文化的这个养生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庄子的那一篇，从周易到吕氏春秋，从黄帝内经到千金药方，从神农本草经到茶经，我们的祖先从未停止过对健康和长寿的探索与追求。阴阳平衡，动静相生，天人合一，形神兼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节饮食，调情志，调和气血，补益五脏，道法自然，诗以栖居。你看 这一串、这个说完以后，我觉得像又在上这个中医课一样。 是的，这个我刚刚还说到这个夏秋转换的这个季节容易生病，看看我这直接就已经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做生病。 其实刚刚说了这些，其实说到了这些呢，是五千年来呢，中华的养生文化内涵呢是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养生文化的体系。 是的。 那文化养生的概念呢，以及模式养生，以高质量的自然环境、高水平的养生保健项目，以及人性化的全程养生服务和和谐的养生氛围是为基础的，以深厚的养生文化内涵为底蕴，融合先进的当代养生技术，打造一流的度假概念，建设养生旅游的目的地，最终形成组合式的文化养生的这样的一个集群。 嗯，这个让我有点就不像在上这个中医的课了，感觉像在上语文课， 是吧？ 你得从这一连串的这个文字里面理解它到底什么意思哈。但我觉得还是就像语文说的，就是最我们因为是从中国的这个环境上来讲哈，我们感受到是什么？是夏秋转换，然后呢就是一个心浮气躁啊，人容易这个我们虽然说天气是秋高气爽，但是人可能是心浮气躁，所以说整个人容易上火。其实我也上火了，前两天刚好哈、看来雨薇是接过了我的这个生病的这一棒， 接过了这样的一个接力棒，然后目前呢也还是在这个咳嗽当中啊。 是，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这个我们的嘉宾对你的养生提出一些建议、 看看我能喝点什么茶，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瑜伽，然后能缓解一下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冒。 对，是的。来看看其他的国家，先从我们周边的这个国家说起哈。日本的这个养生方式呢，我们一说到日本有什么呀，有樱花，还有什么呢？ 温泉。 哎，对，一说到日本啊，就想泡温泉呢、对吧？我们在各种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文学作品当中啊，都能看出来，都能看到啊，很多这个关于温泉的镜头。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日本的这个温泉化、温泉差异化战略啊，温泉养生的这个方式。其实，日本的温泉不仅是数量多、种类多、质量高，而且呢还有很大的差异化。这个差异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地区的每一处温泉啊都没有雷同之处。这个没有雷同之处的意义就在于，你就像我们不可能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我们不可能找到两处完全一样的温泉哈。真正做到了唯一性和独特性。那具体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建筑风格、园林景观啊、功能产品、艺术装潢、产品的命名、经营理念、背景音乐等等啊。你能想到的这个你去泡温泉的各类细节哈，应该他们都能做出来自己的效果。 是的，同时呢这个温泉呢还特别的注重医疗的效果。很多呢这个温泉都是因为医疗效果显著而出名的，比如说草津温泉别名药出汤，佐渡温泉呢明眼护目的明眼汤，月冈泉驻颜美容的美人魔法汤，伊香保温泉改善女性体质的送子汤。而且日本对温泉的定义和分类以及对人体健康作用的矿物质含量等为依据的。 是的，我记得还有过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哈。在一些动漫作品当中，我记得依稀记得有所展示哈，就是关于温泉起名这事儿啊，我觉得日本的民众还是很有一套的。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差异化体现以及重视医疗效果，其实各地吧，我们说中国有文化养生，但是各地都有养生文化。日本也有它的养生文化，尤其从温泉来讲呢，配套的这个娱乐活动已经涵盖了生活当中的自然生态啊、观光游憩啊、医疗保健啊，以及地方的这些历史文化、民俗啊、农牧矿业等相关产业都跟温泉已经挂钩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种养生的文化所在。 而且呢，温泉养生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仅是这个温泉的浸泡，而且呢是在我们泡温泉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温泉周边的这个非常好的环境。其实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在效仿像日本这样的一些温泉的产业，就是在一个可以享受到温泉周边的这个非常好的环境。其实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在效仿像日本这样的一些温泉的产业，就是在一个可能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森林里当中，然后建一个很非常好的温泉，既可以泡温泉享受，也可以感受周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环境。 是的。 同时呢还有在冬天在室外的这样的温泉，就是你泡着热热的温泉水，周边是皑皑的白雪， 是 这样的一个差异。 没错，我记得还有很多这个，还有很多新闻说当地的这些猴子们很喜欢这样的泡温泉。 是的， 都很喜欢享受。 看来这猴子也养生是吧？ 养猴生啊， 养猴生。然后我们第三个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泰国的这个养生 比较我们比较熟悉。其实泰国的这个养生呢，就是泰式按摩，然后还有一些泰国其实有很多草药啊，是药品是非常好用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泰国的这个养生呢，主要是它的媒体的养生。媒体的养生呢，它是倡导心身灵三位一体，就是身体、心灵和灵魂 哦， 三位一体的 这 样。这 个有点玄学啊。 哎，有点玄学，但是其实说起来也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儿。泰国呢，养生哲学倡导思想、身体和灵魂三方面的健康，认为呢，这三者的整体健康是个人成就的关键。同时呢，以组合养生为特色，泰国的养生最大的特色是组合式养生，包括广泛的健康咨询啊，有益健康的治疗方法、锻炼项目以及健身课程和活动，温泉美容疗法以及营养饮食计划。其实在这些计划当中，我们不妨可以就是有常见的，比如说泰国的一些很好的饮食，然后按摩、瑜伽之类的，很多都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 对，说到泰国，其实我主要还是对泰式按摩有深刻的印象，就是人身上往你背上一跪，然后抓着你的胳膊往后拽那种感觉。我一直以为那是最养生的按摩方式，后来发现按的还挺疼的。 还挺，但是按完之后感觉呢？ 还是不错的吧，总是有一些效果的哈。 总是有， 但是我觉得是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哈，人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按摩方式， 是 不然的话可能还是有不必要的、这个、 是吧？ 对这个。体肤之痛，有点可怕哈。 嗯， 我们现在说了几个亚洲国家的这个养生方式啊，我们往这个远了走一走，往西方去看一看啊。法国的这个田园慢生活，庄园养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这个又有点抽象了。这样养生方式，你知道，就是按摩，我们都知道是一种养生，对吧？这个泡温泉。也很直观，哎，往里一泡我就舒服，这是一种养生。但你说往这个庄园里一躺吧，是这种养生啊？ 对，感受一下自然庄园的气息， 怡情式的养生哈、当然了，我们一说到法国啊，这个法兰西的这个庄园文化一直是很出众的哈。 是的， 和法国人这个浪漫一样啊，这些小镇啊、庄园啊，承载的不仅仅是浪漫，还蕴含着法国的发展历史和养生的文化。在这些田园风光中啊，很多都是闲适的这个私人庄园内啊，这个。看一看中世纪的这些建筑遗迹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书字画呀，以及这个品味葡萄酒这个意境啊，体验各种这个香精香氛啊带来的这些舒缓啊什么的。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就是什么呢？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东西哈、我们在这个肉体上所承受的这个享受很少。你看，就是首先看建筑。 看建筑，陶冶情操。 是看名画。增长见识，然后品红酒。闻香氛，那这些东西呢，更多的带给的应该是大脑上的这些愉悦， 对、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愉悦。其实，我觉得，养生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说对你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改观，其实更多的也是对你的心灵上的一个放松。然后人家不是说了，说这个身体是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嘛，就你心情好了，你身体可能就会好。 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有后续的开发呀。这个庄园养生也是链条式的开发模式哈。以乡村和庄园为载体啊，将这个香草的种植业、香料的加工业、葡萄的种植业以及葡萄酒的酿造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养生美容业旅游业等等等等相结合，利用呢植物景观的种植啊、乡村的田野空间、户外活动项目和香氛理疗的资源来吸引游客们前来观赏啊、游览、品尝、休闲、劳作、体验、参与购物、放松精神，也是一种新型的养生旅游的形态了。 哎，我们看聊到这儿之后就发现，它的这种田园养生不仅仅是说是让你品尝，让你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更多的时候也可以是让你自己去下地劳作一下， 是 哎， 就农家乐嘛， 哎，对，到田园当中去休闲劳作，体验参与一下，感受一下庄园的人们是怎么样的劳动的， 是和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采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哎， 都是下地啊，亲自让你去享受这个劳动成果， 对，摘回来的草莓，钓回来的鱼，让人家农家乐给你做一下， 是， 我觉得他们这应该就是 什么摘摘葡萄啊， 摘摘葡萄去酿酒， 是挤挤牛奶啊， 哎， 等等 对 等等哈。 其实呢，在这个庄园养生呢，不仅它是以农业为依托的，而且逐渐向旅游业和文化、商业等多领域渗透，打造了相关的产业链。由此衍生的养生地产，则是以休闲种植业为依托的。那它引入房地产的这个经营思维，从产品的规划、景区服务、营销推广等方面进行地产化运作，从而更好地发挥庄园的优势，更加深入地挖掘庄园养生产品的市场和潜力。 是的，哎，这是法国的这个养生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其他的，这个瑞士这边，瑞士这边我们一想起来，我们说法国是庄园养生，瑞士一说啊，可能大家是不是说滑雪养生？ 瑞士雪山滑雪， 对，登山养生。 嗯 啊，瑞士这边呢，我觉得它这个总结的更高科技一些了、啊，就是康复疗养模式，抗衰老养生。 抗衰老， 哎，这个有点厉害了。 我觉得抗衰老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追求的一件事情。 是的，这个整个是可以说是我们说有很多奢侈品，比如说这个包包啊，对吧？衣服、鞋子、名表等等，啊，但是。这些呢都是比较物质的东西，什么最珍贵？时光最珍贵。 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够抗衰老的话，也就是说你拥有了这个时间上的、精神上的奢侈品啊。所以说这个非物质的这些奢侈品怎么追求呢？他们有身心灵的这个青春和健康哈、那如何来延续这些辉煌，继续完成自己的这个社会、企业、家庭的使命和责任哈？所以说就研究出来一个这个说法，叫抗衰老养生。这也是其实我们知道，这几乎是一种保健医疗的模式哈、这个就不只是养生了，我觉得这个还得治病和防病、 对、 可以说是瑞士这边应该是能提供早期发现、预防、治疗或者逆转抗衰老相关的这个功能的异常的疗法哈、在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疗养圣地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度假产品啊、瑞士在这边是走在前列的。 是的，同时健康管理模式与养生休闲旅游相结合，这样一个模式就是说我边玩着边闹着我就边养生了。 嗯， 你看瑞士推出的这个健康管理模式，以专业的健康维护计划实现健康保障和健康管理的完美结合为特色，将健康管理模式引入到养生休闲旅游开发之中。在一些景区或者是旅游地呢，开发者可以利用网络帮助游客完成寻名医、挂号以及病后康复等一系列的整体健康管理，即 IT 加健康加旅游的新模式。 是的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养生啊，这都是欧洲的流行的养生了哈。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IT 加健康加旅游的这个新模式，我不禁想到了这个乌镇的这个 IT 大会。当时不就是网上寻名医吗？ 是， 你看我这感冒，这前后鼻音都分不清了。 这个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寻一下名医了哈。 对，寻一下名医。 是，我们再往这个美洲的方向看一下啊。我们说养生啊，想想那这个美国怎么养生的啊？美国呢，这个养生我们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养的，大家都在这个忙着赚钱工作。 对。 但是呢，他们也有这个，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这一看也确实是这样，他们的养生啊，我看了一眼这个后面这个总结啊，我觉得这不叫养生，这应该叫养老。 养老。 对，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个社区模式的，从人性需求角度的养生啊。我总结一下，就是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养生的这个所谓的养生，这是为什么相当成熟呢？是因为他们是世界养老产业发展的领军者。也就是说，我看一下，基本上是什么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有非常健全的养老中心。也就是说你随着你年龄的这个增长哈、越来越可能老了，可能会变得虚弱，可能会变得多病。那么在你这个老变成了老弱病残的时候，你可以寻求社区的帮助，然后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去帮助你的生活给人这个放松惬意的感觉，包括运用到同理心、人性化、怀旧的元素等等等等哈，各种无障碍设计等等，这些都是走在前列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依托社区为单位和单元，然后进行一个养老的一个规划，也就是变相的可以说是一种养生了。 而且它是同配以的专业的服务，而且提供的是从自理到持续照顾的一站式的服务。我觉得养老及养生，敬老爱老嘛。 是的，而且呢这个 可以说是无论是在这个生活照料方面啊，还是这个物质精神生活追求方面，整个的这个社区的养老方式啊，自主养老方式，其中还可以给你的福利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等哈，很多的这个社区里配有比如说高尔夫啊、网球啊、攀岩啊、旅游、徒步等等啊，甚至还有自行车道、游泳池、健身室这样的设施。我觉得一个社区里面能够给这个弱势群体或者说需要 帮助的 这些人，是的，能够提供这样的便利，我觉得很不错的。 这种模式呢，其实就被称作为 CCRC 社区 Communication Care Remission Community， 简称 CCRC， 即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有了在美国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是的，还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我国的很多社区也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或者说已经有很多社区也完成了这样的目标啊，在一个小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养生的步道哈、健身步道，可以让这个人们去跑步来运动。 其实也不仅是小区了， 是 在很多的这个公路上，马路的旁边，人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旁边会有一排树里面就是这个人行步道。 是的啊，包括这个甚至给你铺几公里的塑胶， 对 啊，包括还有这个小这个社区里的，或者说以这个几个社区为一个单元的这个公用的游泳池、大型的健身中心， 活动中心， 是的，以及这个各种文化娱乐的方式啊，包括我们知道宇维家地下就有一个健身房、KTV、麻将馆一体的这个 地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我很喜欢去那玩。 对，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住宅的地方，更多的是会让这些住户们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环境，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健身，你也可以选择去楼下的书吧去看书。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按照可以说是国家地缘来进行的这个养生的分类哈。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比如说这还总结了一个是阿尔卑斯山地运动哈。没想到刚才我们说瑞士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会不会有登山养生， 有登山的运动， 这块真来了。 山地养生。 阿尔卑斯山我们都知道是很漂亮的一个高海拔的雪山哈，景色非常迷人啊，贯穿了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等6个国家，是世界上著名的这个高山风景区和山地养生的旅游胜地，被世人称为是大自然的宫殿、冰雪运动的圣地、高山疗养的乐园啊。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这个地域性项目了，包括这个融合了当地的这个山地运动啊，比如说滑雪呀、登山啊等等啊，包括还有瑜伽养生、森林养生、温泉养生等等等等啊， 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养生模式。 是的， 而且呢是以高山小镇、高端度假设施为依托，开创了运动类、温泉类、疗养类等多种休闲体验型旅游产品，衍生出了这个高山滑雪啊、山地自驾呀、徒步远足、山地越野、马术训练、森林物浴、高山瑜伽等众多养生项目。 是的，还是很全面的哈。 是的， 其实说了这么多，瞬间就想到这些地方去旅游了。尤其是说完这个阿尔卑斯山地运动后哈，所以说现在也有一个总结的说啊，就是现在养生旅游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这个开发理论， 成为了一种趋势。 是的， 就是、 我们 不仅要玩得好，我还要玩得健康。 是我们以前可能就是说要去海滩啊，或者说去这个去当地啊，我们干什么的，吃玩， 体验一下风土民俗。 是，但现在呢，更多的一个产品是旅游养生来 旅游养生， 对，旅游以养生，养生来旅游哈，所以说应该就是通过这个季节的变换啊，以及人的这个需求来看啊，去开发这个能不能在旅游的时候更加注重这个养生的规划啊，把这个养生旅游融入到四季当中啊，这个里面就涵盖了各种的文化、医疗、体育等等诸多产业了哈。 所以呢就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养生旅游开发理论，即四季加五感加食养。 是的，这也是四五十这三个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四季就是全时段的养生哈，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自然环境呢有着不同的变化啊，但是呢我们人类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的变化因时制宜啊，在这个各种时间当中规划我们各个季节到底该去哪里啊，以及这个与季节相应的旅游目的地的这个各类资源、空气资源、气候资源啊、山林资源、水体资源等等，在提出开发的这个 各时节相对应 的 是的养生的产品体系啊，比如说这个很多项目里提到的说春季万物复苏、哎、我们干嘛呢踏青 对 是吧 踏青赏花、 啊、是的啊去郊游去野餐啊、哎、那这个盛夏炎热怎么办呢那我们也不能一直在家里吹空调啊可以去这个玩玩水是吧包括在去海边避暑去森林里避暑等等啊这样的养生活动 是的 啊到了秋天呢收获的季节啊 就 农 家 乐 了 对吧啊收获采摘啊到了冬天呢这个大地是银装素裹呀那就可以去开展一些滑雪等等的这样的冬季的运动、啊、 嗯在时间上呢也是针对不同的季节设置了不同的养生旅游项目不但丰富了养生的文化内涵更加打破了以往景区因季节因素导致的旅游淡旺季的制约而打造成了5A 级的景区 是的嗯这是四季啊 哎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五感了、嗯、五感是什么呢就是全感官的养生传统的养生旅游呢大多是在景区中增添一些 SPA 啦水疗啦康体运动等项目致使雷同化的现象严重而且为突破这种养生理念上的瓶颈束缚呢围绕着人的感官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提出了结合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环境资源以及太极文化打造五感养生产品的观点即围绕人的这个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这五感进行产品的设计 嗯， 比如呢利用太极文化这个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理念以水为主题围绕人的五感进行太极文化养生项目的打造具体包括观水及这个水景观的系统听水闻水就是滨水养生小镇的塑造亲水呢就是水系列的游憩设施创新长水以及水生态的养生餐饮系列 是哎，这食养啊刚才水啊就说了五项这食养啊是更可怕了哈。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了赶紧给大家说一下这食养是什么意思呢就先直接说吧这个有山水养生啊森林养眼宗教养心啊修炼养气运动养性文化养神物产养形气候养颜学习养成生活养情啊这食养有点像这个绕口令顺口溜了哈其实就是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找到养生的这个元素所在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啊这个生活的时候无时无刻都能注重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季啊，以及五感以及食养、啊、这种全方位的全感官的养生，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的一个理念啊。这也是应该是给我们等待养生的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介绍。当然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在告诉大家一些官方总结的资料啊。我们具体呢到底在生活当中啊还有哪些养生的窍门？我们接下来会从茶道和瑜伽两个方向啊给大家对。发散的聊出去我们下一时段肯定我们的这个节目会更加精彩好了、嗯、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先到这儿我们进行一段广告 生命的结局，难道是？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半点报时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青年说，我是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了，我们两位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了一个各国啊各地养生的这个方式以及全新的理念。说实话呢，我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现场介绍一下，要邀请嘉宾现身说法一下啊。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这个资深茶艺和瑜伽达人王蓉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各位两位主持人好。 王蓉姐来到这儿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是吧？其实今天王蓉到我们的现场呢，也是带了非常多的她的一些不仅是照片，还带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的桌上她摆的一些茶具的一些东西。 是，而且我还看到了她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笔记哈，都带了过来。这个我觉得大家一会儿有的听啊。 有的听也有的 还是给大家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这个如果说现在不方便看视频的朋友呢，或者说流量现在比较吃紧啊，又到月末了哈，这个每次到了月末以后，这个流量就是个问题。可以去收听我们的广播哈，或者在车上的朋友记得收听我们的这个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当然了，如果说现在流量正好哈，不差钱的话呢，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广播，还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哈。来这个微信上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哈，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在里面点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的这个实况哈，现场给大家视频直播。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为什么说这个要用视频来看一看呢？我觉得一会儿啊，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视频的播放、图片的展示等等等等哈。咱们现在还是可以说是有这个音画结合的这个条件，咱们一定要利用起来啊。 是的，说到这个视频的展示，接下来呢，就首先要给大家展示一个关于茶道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在一小段视频之后呢，我们其实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我跟这个子昂是一直很好奇啊，这个茶道大师他究竟在干什么，一直没太看懂。 对，但我们能看出来这个绿色的我们都知道啊， 抹茶， 我们很喜欢的抹茶的这个味道。 是的、 啊、刚才在视频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啊就已经跟我们说了，说这是抹茶是日本特有的，也有可能是日本是仅有的这个传统茶道哈、啊、这个也赶紧跟我们来讲一讲哈、啊、我们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一说到这个，我们说平时吃日料的时候可能会提供乌龙茶、嗯、啊这样的，刚才我也问了，难道这就不是日本的特有的一种茶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抹茶是日本仅有的传统的茶道呢？ 嗯，因为日本它本身是不种茶的，在古代的时候、嗯、然后它是从我们就是唐朝的时候，它的使者把茶的这个种子带回到了日本，然后他们开始有茶。最开始的时候日本它只有，就是它现在就是日本的茶道，它只有蒸青的绿茶。 嗯， 它把蒸青的绿茶磨成粉，做成我们刚才视频里看到的那种抹茶粉。 嗯、哦，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平时喝，跟我们平时泡的这个绿茶是我们说的一个绿茶吗？ 是的。 但为什么我们平时这个绿茶 的味道和这抹茶味道不一样？ 对，而且是我们平时看到绿茶茶叶都是、啊、还是黑色的，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绿茶的茶叶是黑色的吗？这又讲到了我们中国的这几大茶类，其中有、啊不发酵的茶就是绿茶。 嗯， 但我们中国有很多种绿茶，就绿茶的种类是最多的。 嗯 嗯，然后绿茶在我们中国它有几种制作工艺，比如说它有蒸青绿茶、烘青绿茶、炒青绿茶、晒青绿茶，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日本抹茶道它只有，就是只用蒸青绿茶去做。嗯，它就是保持了这个叶子的这个绿的颜色， 绿的颜色， 对，它很鲜爽，喝到嘴中。然后它把它磨成粉，然后以一套仪轨的这个形式，然后展现出来。这就要说到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刚才说到是煎茶，然后宋朝的时候我们是点茶。 嗯， 就相近于刚才我们视频里展现出来的这种方式。 嗯， 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文人墨客呀，他们都会就没事大家聚一聚，然后怎么聚呢？他们不是那个就是撸串啊什么的，上街 吃点小龙虾， 对，然后他们就会以这种斗茶的形式。 嗯 嗯， 我们准这些文人他们准备相同的茶，然后同样的水，可能也有同样的器具。 嗯， 然后呢，大家先把这个茶粉放到这个杯子里，然后冲水之后呢，拿一个什么呢？类似于我们刷碗的时候，家里刷碗的吹上。 是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 小小的， 就是他把这个水倒到这个装有茶粉的这个罐子 里 开始搅，像打鸡蛋一样。 对，他那个类似于我们刷碗的吹哨，它其实叫茶筅。 嗯， 就比那个吹哨要短一点，粗一点。 嗯， 然后它就是上下画一字形的这样的方式去打。对，然后它要求什么呢？就是打出这个茶花来。这个泡沫越高就越多，然后那个泡沫能持续的时间越长。 茶花就是茶上面的泡沫。 对，就是那个泡沫。 嗯， 然后它就赢了。所以就是大家打完了以后都把这个茶碗静置在这儿，大家都看谁的那个 散的最慢， 对，散下去了，就下来，就撤下来。 这是一个比拼手速的游戏啊！ 其实它更多的是精神吧，就是因为你那个要专注嘛，要做这件事情。 它会不会就比如说我上下就是这个打茶的这个幅度动作速度越快的话，它茶花会不会越高？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这个问的问题很专业。 那是技巧比较重要还是精神比较重要？ 我觉得日本的茶道更多的讲究的是精神。 这就是日本的茶。那我们中国 的，对，我们刚才其实也能看到视频里这个，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哈，就是舀三勺茶到碗里，然后将沸水倒入碗中，然后开始搅。 重点是他在舀茶之前，舀茶粉之前，他把那个勺就是舀茶那个勺 擦 了一下。 对，包括 很专业的。 对，在取水的时候也是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哈、 哎，是， 应该是可以说是非常慎重和这个重视这个茶的这一次冲泡的过程哈、 嗯。对，因为这个茶礼虽然起源于中国，但是它传入到日本之后呢，融入了日本的禅宗的思想在里面。 嗯， 然后 整合了一系列的规范准则，然后成为了一个待客的重视礼仪与人心与心之间交流的一种文化。 嗯，其实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我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关于茶道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其实中国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所谓是什么茶道，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正确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中国在唐朝以前是把这个在唐朝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茶道这个技艺呢是流传到了日本，就日本的使者来学习嘛。学习完之后，到了元代清代的时候，就是元明时代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茶道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就是蒙古族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然后把汉族的这个茶道文化已经消失了。到后来，也就是近段时间才把这个茶道才学回来的。这个是这样的吗？ 嗯。可以说，也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个茶道，可能更多的是从台湾那边就是流传过来的。但我想，我们中国就是博大精深的这种精神和文化，对于茶道的发展，然后现在的这个市场就非常的就更有意义，很多年轻人都会更喜欢去研究中国的这个传统历史和传统文化，然后学习中国的这个茶道技艺。 对，可能我觉得就是在泡茶的这个所谓茶道嘛，就是在泡茶的时候，因为茶本身呢是在人类啊作为这个基础的生活难以保障的时候，是可能是他们得到这个养分以及这个咖啡因和茶多酚的一种怎么说呢途径啊，就像之前吃咖啡豆的这个美洲的人一样哈，就是说把它当做一种食品或者说零食，后来呢可能是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文化啊，我觉得 是这样的，就是茶道这个词它本身像日本比较爱说什么道，就是茶有茶道，然后花就是有花道，又或者叫花道，或者叫华道，然后有香道。但是这个茶道这个词，我觉得如果就是放在我们现在来说，年轻人来说，觉得可能未免过于古板了。然后 所以我们现在叫茶艺嘛， 所以也不是茶艺。然后我更喜欢把这个茶说成是一种生活的美学。为什么是这么说呢？然后中国我们来说茶，我们可能会说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它是一种生活，就我们的一种饮料，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个喝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又可以说是诗词歌赋，就是又它又跟诗词歌赋又跟文化又联系在一起， 又有什么闲云孤鹤野茶不是野茶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茶，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文人墨客， 所以它不仅是对它不仅是生活的茶，然后它又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精神的茶，然后它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一种沟通的一个媒介。 其实有的时候在喝茶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我们把这个茶冲出来，然后就闻到这个茶的香气的时候，就会感觉很舒服， 是 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茶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对，从最原始的生理的需求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感受。 其实刚才聊这个日本的抹茶，然后聊了一会儿，发现就是日本的这个抹茶的和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所谓茶道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放另外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茶艺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是什么。 Make a cup of tea the British way? You're in luck. I've just put the kettle on. In the previous episode of Anglophenia, we shared some of the moments in history that made tea an integral part of British culture. Now I'm not saying that Americans don't love. Now I'm not saying that Now I'm not saying that Americans don't love tea. You do. How to make the perfect cuppa. Brits take making a cup of tea pretty. In the previous episode of Anglophenia, we shared some of the moments in history. Want to know how to make a cup of tea the British way? You're in luck. I've just put the kettle on. In the previous episode of Anglophenia, we shared some of the moments in history that made tea an integral part of British culture. Now I'm not saying that Americans don't love tea. You do, just not as we Brits know it. For starters, 85% of tea enjoyed in America is iced. In Britain, however, we need something a little warmer and stronger to get us through those cloudy, rainy, blustery, and generally grey days. So join me as I show you how to make a proper cup of tea the British way. How to make the perfect cuppa. Brits take making a cup of tea pretty seriously. So much so that George Orwell even wrote an essay on how to make the perfect cuppa. Recent research says that in order to make the perfect cup of tea, you should use freshly boiled water, which in the UK usually comes from an electric kettle, like this one. And that your tea should steep for around 2 to 5 minutes, depending on personal preference.Also, we put milk in our tea. The milk in tea conundrum. Milk first, then tea, or tea, then milk. With 98% of us drinking our tea with milk, this is a pretty crucial point, and a question that has troubled our nation for a really long time. But don't panic. Scientists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ave finally worked it out. They say that tea made in a cup should have the milk added after the water, so that it doesn't interfere with the brewing process.But if the tea is made in a pot, then the milk should be added first. Finally, I've had so many sleepless nights over that one. Which reminds me, what's your favourite cup of tea? Whilst green and herbal teas have seen a recent rise in popularity in the UK, and some of us, like myself, prefer a cup of Earl Grey, you should usually expect to be offered a cup of English breakfast tea, which is a blend of black teas and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We're also rather smitten with tea bags when making tea at home, although you will find loose leaf tea served in restaurants and hotels.Making a cup of tea isn't as simple as you'd think, and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answer some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o you like a builder's brew? That's extra strong tea with milk and sugar. It's called this because it's how all builders and tradesmen, in fact anybody doing anything to your house, takes their tea. Maybe don't offer one to the burglar though. Maybe you're a white without kind of chap, meaning milk but no sugar. Do you prefer your tea loose leaf or in a tea bag? Dunking.Dunking is the art of dipping a biscuit, which is what we call a less sweet cookie, like this one, into your tea. Rec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best dunking biscuit is a rich tea biscuit, and that the chocolate ones are even better. Personally, I love a digestive biscuit. And yes, despite the off-putting name, these are actually really rather delicious and brilliant for dunking. That is so good. And trust me, American cookies...don't work in this scenario. They literally crumble under the heat, so don't even go there. Whether it's black, green or herbal, loose leaf or in a tea bag, hot or iced, with milk or without, three sugars or none,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the best cup of tea is when it's made by someone else. Oh, thank you. For me. We'd love to know how you take your tea.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or tweet at Anglophenia. And remember, you can like our Facebook page too. 然后刚才是我们在聊过这个日本的茶道之后啊，日本的可以说是抹茶之道之后哈、刚才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是一个英式下午茶、就算可能现在还有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没有看到视频啊、从这个浓浓的这个英式口音当中啊，也能听到在聊这个英式下午茶都怎么喝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我国呢是这个茶的发源地哈、也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大国啊。当然了，现在呢很多外国国家也有着这个民众们也有着很浓重的饮茶的这个喜好啊。英国其实。我觉得是饮茶的这个非常老牌的这个茶文化的老牌国家之一 了。是的，在刚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了说英国的这个泡茶饮茶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说实话很少喝下午茶， 对、 但是我们一般会吃点东西、主要以吃为主哈、平时我们的嘉宾会有下午茶的习惯吗？这是一个好习惯吗？ 对，我觉得女生还是都比较喜欢喝下午茶的吧，就是约几个闺蜜出来一起， 对， 然后我们在外面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吃点点心，喝点茶。所以这个最早的这个下午茶其实也是由女性开始掀起的一股潮流。我们说这个茶，就红茶，它是怎么传到这个英国，在英国风靡了呢？在公元1662年的时候，这个葡萄牙的公主叫凯瑟琳。她要嫁给这个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然后当时这个查理二世他是负债累累，就是欠了很多钱。然后他之所以要，他有情妇，但是他之所以要娶这个葡萄牙公主呢，就是因为葡萄牙的这个国王许诺他要给他一笔丰厚的这个嫁妆。对，很多的。 就是钱就许诺给他。结果这个葡萄牙公主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就亲自去接嘛，一看许诺给他的这些财宝呢只有一半的数量，而且这还不是真金白银，带过来的都是一些当时上流社会的所谓的奢侈品，像一些香料呀，糖啊，然后茶呀，瓷器啊，这样东西。然后当时他就很生气，掉头就走了。但是这个并不妨碍英国公主凯瑟琳成为红茶皇后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公主她有一个梳妆盒，她这个梳妆盒呢是有锁的，它的钥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有。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名贵的珠宝，而是中国的祁门红茶。是从中国就中国的祁门红茶， 就是好这口吧。 对。然后他每次宴会的时候啊，就别人都在喝酒嘛，但他呢，人家就会发现他的杯子里有一个就是琥珀色的很漂亮的这个液体，然后他就转着这个杯子去很优雅的去招待客人。人家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就是红茶。从此以后呢，英国的贵族都对这个红茶趋之若鹜，但大家都就是争相的去效仿啊，所以这个从他带起了一股这个英国贵族喜爱红茶的这个 开始喝茶的这样一个风潮， 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网红效应吧。 对， 就是喜欢喝这个茶啊，我一个人喜欢喝这个茶，但是我的身份很红，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哎，这个茶感觉确实不错， 哎，确实挺红。 但是后来它又怎么变成了就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下午茶呢？这又要说到一个人，就是说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这个英国的公爵夫人安娜贝德福，他自己在家嘛，就是女人自己在家都很闲嘛，没事干。对，然后他们吃饭的晚饭的时间又很晚，一般要到晚上8点钟才开始吃晚饭。那么上一餐和晚餐的这个时间中间有很长的距离， 对， 然后又 饿， 就饿嘛。我们一般一到下午3-4点都会饿，然后他就吩咐他的仆人说：“哎，你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然后正好他们家有红茶，然后他那个仆人就给他泡了一壶红茶，然后配了几块面包。饼干给他，哎，他一吃就是喝一口茶，然后就一口点心，他觉得哎，这个滋味真是太美妙了。 汤泡饭什么时候都是不错的。 然后于是呢，每到下午4点钟的这个时候，他就会邀请他的闺蜜们，然后来家里一起来下午茶。于是这个习俗呢，就演变成了这个英式的下午茶。 其实也是从贵族传出来的。 对，我觉得这个英国的这个英格兰大陆上的这个皇宫贵族啊，这个整个英伦岛上的皇宫贵族给这个茶的推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主要 是 因为他们喜欢。 对，但是人家也是不仅仅是喝到我们中国的茶，但是人家也是衍生出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茶的文化。 是的。 还是有着很多这个自己的特质和特点的。 对， 是的， 比如他会去调饮啊，加牛奶啊，然后加柠檬啊， 对， 然后他会有一些英式下午茶独特的礼仪在里面 啊。 这些礼仪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到下一时段啊，让我们这个嘉宾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 好好给大家讲一下， 是从吃到喝，包括到每一个步骤啊，包括还有什么期间的这个禁忌或者说倡导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了半天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茶到了国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先看一段视频，看一看我们中国的角胶到了国外之后把中国的茶推到国外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个视频很轻松啊，大家是时段的最后来放松一下。 看什么卷子啊？看的就是啥呗？今天啊，选择把咱们国内最流行的买菜买茶推广到美国。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boba. She's talking to so many people that's really. 哎，我们看这个视频。 看什么讲究啊？看的就是啥呗？今天啊，选择把咱们国内最流行的买菜买茶推广到美国。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boba. She's talking to so many people that she's really alive to get it. It's all free. Let's pick one. The cheese on the top, pretty good though. Oh, look at this guy. Oh my god. Oh, this. Okay. Good. Bro, this shit dumber. Woo! This shit good. Wow. I'm telling you. Get it, sir. It doesn't sound that different from like coffee. Just drink and then just putting something on top. All right, my friend. Oh, It smells really good in the stocking. I like it. You like it? How much is the cheese? Oh, the cheese is not the sound. 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What if we want to buy the cheese by itself? We'll pay you to buy the cheese. The drink and the cheese taste together, like husband and wife. So you can just buy the husband or you can just buy the wife. They can't be divorced? Oh, okay. How about $5? $10.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Eat it, all of it. How much money are you? $20. Oh, 15, huh? Kiss only, huh? Yes. All right. Thank you. That's very sweet. How you guys eat it? Just like that, huh? Good. You guys are so funny, man. That's really amazing. This guy's funny. I like this guy. Oh my god, it's so good. Loving it. That's pretty good. It's a good mixture of the cheese and the boba. All right. Better than the American boba tea. This is the future of boba because it has cheese on top. Oh man. What's up? Gross. I think I deserve my money back, sir. It's too thick. We thought it was good at first. Your cheese is not good. You actually. Oh, that hurt me a lot. 咱那个有没有那个解腻的那种茶？ Could I have your money back? I also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else. Please. You make all the rich cheese, those are very, really cool. Thank you. 哎，这个奶盖茶呀，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的知识文化跟咱们中国东方的这个茶文化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单品了。说不定啊，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创新中国茶，咱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也将更加的走向世界，让老外呀不只知道咱们中国的珍珠奶茶，也知道咱们中国的红茶、绿茶、乌冬茶各种茶。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哈、啊 嗯， 这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爱喝的奶盖奶茶。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奶盖茶跟养生可能差了稍稍有点远哈、啊，但是呢，可以看出来，不仅是我们的年轻人爱喝这种奶盖奶茶哈、啊，所有的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喝了这种茶，几乎都是无法抵御它的这个魅力的哈、啊。这是跟我们聊了整整一个时段的这个茶哈、啊，给我们作为一个有趣的结尾。那关于饮茶以及我刚才我们一直说了但是还没聊到的这个瑜伽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技巧窍门问题啊，我们在下一时段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访谈部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00，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篮板，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王蓉。 刚才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上一时段呢他也和我们一起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视频之后我们看的这个感受哈。最后给大家看了个奶盖茶的这个一个视频。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王蓉可以说是养生达人哈。那会喝奶盖奶茶吗？ 当然会了，小女生都喜欢。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奶盖奶茶它虽然是我们说茶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销售的奶茶跟养生差的还是有点远的。 对 会认为这是一种自己身体上的负担吗？ 不会因为我会健身嘛。 就是瑜伽加茶，就即使我喝了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我瑜伽我还是能把这些 可以消耗掉， 可以消耗掉。 刚才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外国的这个茶道的视频或者说茶文化的视频，那还是赶紧聊回我们的老祖宗的东西哈，聊回中国的茶文化。中国的茶首先我们得说说，刚才我们这个角角的视频到最后也说了，要把中国的这个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等等等等 推广到全世界去。 对，不只是要奶盖奶茶珍珠奶茶哈。如果说抛开奶茶这事儿的哈，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茶呢？ 中国的茶类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基本的茶类，第二个呢是再加工的茶类。然后我们可以然后再加工的茶类，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非茶之茶。 非茶之茶， 对，非茶之茶是什么呢？比如说植物的植物的根茎啊、果实呀、花瓣呀，就是叶子呀，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们都可以给它泡水喝。 水果茶， 水果茶其实也算是 非茶之茶。 对，然后比如说大叶苦丁、小叶苦丁或者菊花茶都算是 非 茶 之 茶。还有果茶那些。 对，然后说到非茶之茶，我这边有一个小茶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 可以 听一下啊。然后这个小茶方呢，我们给它起名字叫做二子延寿茶。 二子延寿茶。 对，说到这个小茶方，它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故事。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节，然后当时我就在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呀，送烟送酒就是不健康的。 对， 然后就花的钱也多嘛。然后呢我就正好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分享了一个特别适合盛夏时节中老年男性品饮的一个小茶方。然后我们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茶礼送给爸爸，还挺有意思的。做完之后我们觉得也挺好的，就发到了网上，发成了一个博文，然后大家就是点赞数还挺多的。然后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它敲黑板了，大家记笔记。 然后需要准备的是五味子。 五味子。 菊花还有枸杞。 这个材料很简单，在普通的这个药店都能买得到。然后再准备一次性的那种小茶包，然后把刚才准备的这些药材呢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到这个小茶包里面，大概每种放3到5克，这样就可以了。扎紧这个袋子，就是把这个茶包扎紧。之后呢就可以泡水喝，但它泡水的时候，因为五味子它是有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的，所以它泡到水里的味道可能不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喝。如果是比较喜欢甜的，可以往里面放一些冰糖。喝的方式呢，就是拿一个保温杯，然后把这个茶包丢进去，加入开水焖煮20分钟。 先焖20分钟之后， 对，焖泡20分钟之后，打开就可以喝了。然后之后喝完了以后，就在不断的蓄水。直到没有味道了就可以了。这种方式非常的适合咱们父母那一代人喝，因为我爸一般喝茶，他就是拿一大保温杯，把那茶往里一放，就是一泡泡一天。 但是我爸爸他喝茶是就是他不会说是焖煮20分钟，就是我觉得好，这个茶 泡开就得了， 就泡开了，可能几分钟就变颜色了，我就开始喝了。 对，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就是这个会讲到之前的那个基本茶类，它是有这样的泡茶的方式，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个非茶之茶嘛，它是药材嘛，所以要泡20分钟才能把它的药性泡出来。对，然后 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我们刚才这个名字叫二子 延寿茶， 延寿茶哈，但我们只听到一个五味子，那为什么叫二子？ 为什么叫二子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好玩的小故事，因为我跟我的好朋友共同想出来的，所以叫我们俩二 孩子。 对， 原来是这样。 对，孝顺爸爸的茶就 是 二子 和什么子哈？ 对，然后它是有什么的功效呢？然后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盛夏时节，中老年男性有一个养生的重点就是补气养阴。然后夏天的时候会出很多汗嘛，又伤阴又伤气，所以容易表现出气短呀、口渴呀、浑身无力呀、疲乏、不想吃东西的这个感觉。然后咱们刚才介绍的这道茶呢，它就可以养阴，滋肝养心，补五脏之气，改善听力视力，延年益寿，防止元气外泄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成分是五味子和 枸杞和菊花。 枸杞和菊花。其实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给自己的父亲准备一下这个五味子、枸杞和菊花1:1:1的这个方式，泡到水中沸水沸水这个泡煮20分钟之后就可以喝了。 对的， 雨薇已经默默记下了笔记。 默默记下。 雨薇要进行一子延寿茶， 送给我爹。 是，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非茶之茶， 对， 那传统的茶类还有哪些？ 传统的茶类就要讲到我们刚才第一个讲的基本的茶类了。中国有六大基本的茶类，你们知道是哪六大吗？ 红茶、绿茶，是吗？ 对对， 奶盖珍珠，加仙草， 没有，不太清楚。 它是按着发酵度去区分的。最开始是不发酵的，有绿茶，就不发酵的绿茶。青 乌龙茶、普洱茶，这些都是 就在后面会说到。不发酵的绿茶之后呢，就是轻发酵跟微发酵的黄茶和白茶，它们的发酵度在10%左右。 黄茶和白茶。 对，之后就是中度发酵的青茶，它的发酵度是30%-70%之间。青茶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乌龙茶。然后之后呢，会有发酵度在90%以上的全发酵的红茶。还有后发酵的黑茶。 黑茶。那这几种茶就是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看我喝过白茶、绿茶、红茶、乌龙茶，我觉得最好喝的是绿茶。因为我觉得绿茶喝起来它比较清甜， 是，那我觉得 回甘， 是，那我觉得我大胆的判断一下，我感觉是不是发酵的越久的发酵程度越饱满的，它的茶味会越苦，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黑茶普洱嘛，对吧，我觉得那是我喝过最苦的茶。 我觉得乌龙茶也还挺苦。 是，所以说是不是发酵程度越久的，是不是茶的味道会更苦一些？ 不是 啊，那是什么呢？ 是你们没泡好。 是这样的吗？ 我又说实话， 是因为泡的原因。 对， 那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几种茶它的区别，除了发酵度还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具体到这个我们能感受到的区别是什么？ 那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像绿茶，我们一般喝的比较多的是我们比较喝的比较多的一种茶。你们一般都喝哪种绿茶？ 茉莉茶算绿茶吗？ 我茉莉茶算是再加工茶。 再加工茶。 对， 那绿茶都有哪些？铁观音、龙井，绿茶吧。 铁观音是绿茶吗？ 铁观音不是， 铁观音是乌龙茶，它是清茶类的。 哦，原来铁观音是 乌 龙 茶，就是瓶装那种乌龙茶。 这个经常会搞混淆。 龙井是绿茶， 对，龙井是绿茶。 碧螺春呢？也是绿茶。 对，碧螺春是绿茶。 我还是懂一点的。 绿茶里面有很多是进贡的茶，像刚才说的西湖龙井啊，然后碧螺春呀，它都是进贡的茶。 对， 还有陆安瓜片。 陆安瓜片， 对，陆安瓜片，太平猴魁。 嗯，你看听都没听过， 就聊天渐渐转向了不可控的话说， 哎，转向了这个专业，然后听不太懂了。 嗯，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它的那个口绿茶的味道就是比较刚才说的 清 爽，清 甜，哎， 对。然后它呢比较适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喝，因为它是不发酵的茶，它的茶性比较偏寒凉。 嗯 嗯，然后喝完了以后很提神 啊，哦， 很清爽。绿茶的泡的方式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它不能闷泡。 嗯 嗯，我们一般建议用玻璃杯去泡绿茶。 嗯， 因为绿茶它不仅有一个品饮的这样的感受非常好，它还可以去观它的茶形。观看它在水中绽放的样子就很美， 哎， 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对，就我家里面可能是老一辈儿说，就是茶叶如果飘起来了，就是家里要来客人。 嗯嗯嗯，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怎么说呢？因为绿茶它相对于其他的茶的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就绿茶它有三种头发。 嗯， 就我们讲上头发、中头发跟下头发。 这大概是个怎么 的意思呢？ 对， 有上头发，它就是就它会有一个就是先水跟茶放的一个 顺序 ， 嗯， 对，它有先放水后放茶，有先放水再放茶再放水，还有就是先放茶再放水。 哦， 嗯， 那先放茶再放水这样的是哪个头发？ 比如说是龙井茶这样的茶叶，就是它会稍微就是。没有特别的细嫩的这种绿茶， 嗯， 它可以说我们先放茶然后再投水。 嗯 嗯，然后嗯，像刚才说碧螺春这样的，嗯，它很细嫩嘛。 嗯， 我们就可以先放水之后再投 茶， 哦，然后这样的看到茶在水里面飘下去的这种样子就很漂亮 啊。哦，这是我们讲到的绿茶， 对， 嗯，其中的一种。 那随着这个发酵程度的上升，这些茶会有一个口感的变化吗？还是说它在哪里通过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制作不同的茶，因为它不同，因为茶树其实都是一种，就是茶的种子都是一个。然后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里面他也说过，说一片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便有了茶，就茶树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它在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地方它生长出来的这个形态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说我们那个水，它有的形态是冰，然后有的形态就是水蒸气 、嗯， 它是这样的。所以它在不同的产区产出来的茶，它是适合制的茶的种类就不一样。那我们看普洱茶，它都会是用那种开就是大叶子， 对 对，比较苍老的那种大叶子去做的这种普洱茶。 嗯， 然后像绿茶我们采的好多都是芽头，对吧， 嗯， 对吧，一芽一叶的， 对， 嗯，这种一芽两叶的这种尖儿去做的。嗯，所以还是看它适合做成哪种类型的茶，然后用不同的工艺去做成最适合它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茶。 我一直以为茶树是分不一样的茶树的品种，比如说这棵树它就是乌龙茶，这棵树它就是绿茶，这棵树就是红茶，原来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不一样导致了这个茶的品种不一样。 嗯，对，是它就是的产区不一样， 哦，产区不一样， 然后所以导致它制作工艺更适合用哪种工艺去做这样的茶， 哪个产区的茶， 对，然后导致了它茶有这么多的分类。 哦， 是这样。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绿茶，接下来是黄茶和白茶。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发酵度是在10%左右。 嗯， 是怎么控制在10%的呢？ 对，可以给大家 介绍一下。它是有一些它的制作的工艺在里面，比如说黄茶它是有一个闷黄的工艺在里面的。 嗯 嗯，然后白茶呢它就是萎凋干燥。 萎凋干燥， 对，它就会在太阳下面晒，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喝白茶能喝出太阳的味道。 哦， 哪天你们去就喝出阳光的味道，哪天你们可以去 试。是那个晒被子晒出来的味道。 晒被子晒出来的味道。 说的好像是螨虫的。 哎呀， 然后白茶它有一个说法，说白茶是一年为茶， 嗯， 然后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嗯 嗯， 就是保存的时间越久，它的这个价值越高。 对。像我们刚才说的绿茶，它可能就是喝明前的，喝新鲜的， 嗯， 对吧？然后，但是像有的茶，白茶或者说普洱茶，它可能就是存放的时间越久，它的价值越高。 对，20年老普洱， 一个大茶饼 是 那种的，是吧？ 嗯， 那这个发酵的工艺是怎么一个发酵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做饺子的时候会面团发酵，但茶叶肯定不是这么发酵的吧？ 对，它有它自己不同的发酵的方式。 那比如说普洱是怎么一个方式？因为它的发酵程度应该是最高的，或者说黑茶的程度。 发酵程普洱它是后发酵的茶，普洱它有分生普和熟普。熟普的话，它有一个渥堆发酵的一个工艺。 怎么个渥堆？ 是我想象的那种渥堆吗？ 就是一堆茶渥在一起堆到那儿。 它就是会把茶就是摊放在一个就储藏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有一定的水分、 嗯， 然后和空气结合，然后去发酵 啊。 对，它是普洱茶，是熟茶。然后，但它生茶呢，是在储存的过程中，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有一个茶的转化。 那这从这个10%一直到90%，甚至的完全发酵应该不行了啊！完全发酵可能就是不是茶了， 可以后发酵，就是可以最后到100%。 哦，是。那从10%到100%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递进的？他们是各不相同吗？还是随着发酵程度有没有什么从口感上、从这个质量上会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呢？ 嗯，我理解你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喝生普的时候，最能喝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就像说喝，你刚才说喝20年的老普洱， 嗯， 肯定是和你刚就是今年的或者是今年的新普洱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嗯，它时间越长，它可能转化的越好，它的口感越柔和， 越柔和。 对，然后喝到喉咙里的那个感觉就很柔很舒服 啊。就是像你像白酒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存放的存放多少年的这个白酒，然后到时候拿出来再喝的话就入口即化。 对， 但是有的可能新做出来的白酒品质不是特别好的，就辣舌头、扎舌头这样的白酒。 当然年份是一个问题，原料和这个 生产制作工艺也是 工艺也是一个问题啊。你把这个某小白放到这个100年，我觉得 他也还那样。 那天我们去茶博会喝到了一个就是白茶， 嗯， 然后他说应该是差不多有3年的白茶了，但是它的那个口感，就你喝下去就会觉得不舒服，喉咙叫锁喉，专业的那个词叫锁喉，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喝出来这个茶的好坏，就是你喝下去你喉咙舒服不舒服，然后你嘴口腔的感觉好不好，就能判定这个茶是不是好的。 有的茶，这个就我自我感觉啊，有的茶喝完它嘴里面是甜甜的， 嗯， 有的就喝完就苦。 嗯，它这个有茶的原因也有泡的原因， 啊， 然后喝完了以后这个嘴里很快就是甜的了， 回甘， 就说明它回甘很好。 这是回甘好，这个回甘的速度快慢其实跟茶的品质也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生津，就是喝完了以后觉得两边有口水，就舌头上冒小泡泡，小水泡，就生津的这个程度也是跟它的这个茶的品质是有关系的。 对，这是从这个六大传统茶类啊，给我们讲了一下。那茶嘛，刚才也说啊，跟泡是也很有关系的啊，就是你茶好的话不会泡，那也没 用。像我们刚才聊是你刚刚说了，我俩不会泡，那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泡茶的方式有哪些呢？ 好的，我们现在的泡茶的方式一般都是茶水分离的这个泡茶的方式。然后我们泡茶的话会有不同的煮泡器。像我们有刚才说泡绿茶用的玻璃杯，然后有盖碗，有紫砂壶，然后现在还会有一些比如碗泡法，用个碗去泡茶。 还有那种煮茶的， 对，还有煮 杯那种的。 那个是潮汕的那个，就是功夫茶的泡法，对。然后它也用的是壶， 对啊， 也用的是壶。然后我说的是还有那种碗泡法，还挺有意思，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就是不同的茶适合用不同的器皿去泡它。像用玻璃杯的就是绿茶比较适合了， 因为 看它的茶叶是吧？ 对 对, 对。然后还泡像乌龙茶，就是铁观音呀，然后单丛呀。或者说是红茶，我们可以选用紫砂壶。但是紫砂壶有一个注意的是，因为紫砂壶它本身会吸附茶的味道。所以我们最好说是一把壶养一种茶。 养一种茶。 对，就是一种茶养一种壶。然后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就是紫砂壶。 紫砂壶。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泡茶的时候，茶桌上的这些茶道具，包括煮泡器也好，就并不一定说是越名贵的，价格越高的。就是越好的，它有的时候会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爱或者是一个感情在。 对， 然后我像我今天手里拿的这把壶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学送我的。他当初是毕了业以后他就去做壶了， 然后再去做壶， 对，再去做壶了。然后他说那个当时毕了业以后他就送了我一把壶， 嗯， 后来他说嗯这把壶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说等以后我做好了以后我再送你一把好的， 嗯，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了他就是自己做的一把壶， 一把新壶， 对，一把新壶。然后我就每每用这把壶泡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的那种情谊啊， 是， 嗯，就很有意思。嗯，讲完壶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说说盖碗。 哎，我说到这个壶， 嗯， 我这紫砂壶好像是这个盖子是防掉的，是吧？盖子好像有的紫砂壶它的盖子是不会掉的，哎。还倒茶， 显然这个是会掉的。 其实不是，它就是有一个盖子，上面说的是这个上面盖子有一个眼儿， 对， 有个孔。 啊， 嗯，就好的紫砂壶，你是把那个水倒进去，然后摁住这个孔之后，这个水是倒不出来的。 哦，是这样。 嗯， 密封的比较紧。 哦，就是空气，就是它不这个气压就顶住了， 对，它对倒不出来。这个是鉴别一把。 哦，看来 是 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有一种紫砂壶，它的壶盖不会掉呢。 嗯，你这样倒过来，如果不拴着，肯定是会掉的。 啊， 哦， 对， 它就是有一个泡茶的手法在里面了。嗯， 好，那说完了壶之后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说完了壶之后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那个盖碗吧。 嗯， 因为盖碗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一个煮泡器。 嗯， 盖碗它有一个别称叫做万能泡。 嗯， 就是什么茶都可以泡， 是那种宫廷剧当中下面一小托，然后上面一盖儿那个。 对，最近的那个热播 《延禧攻略》， 对对 对， 就是他经常用盖碗喝茶嘛。嗯，他这个盖碗是可以就直接端起来喝大盖碗茶的。 对， 然后它也是一个煮泡器。 嗯， 因为它是盖碗，大多数是白瓷制作的。 嗯， 这样的质地呢，它密度比较高，它不会吸附 茶 的味道。 嗯， 所以它能更好的还原茶本身的一个味道。 嗯 嗯，所以盖碗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那紫砂壶的话，会不会对茶叶的口感有一些影响呢？ 对，它可以，因为它可以吸附茶的味道嘛。 嗯， 如果你一种茶养一把壶， 嗯， 它养了很多年，经年累月之后，我们可能往这个壶里面倒白水，它都能出这个茶的味道。 嗯 嗯，它会。 我们说的那个图片就是盖碗，对吧？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图片素材库当中。 啊，对对，这个是我平时用的一个盖碗。 啊，就是这个哈。 这个是盖碗。 我还一直以为啊，原来是茶就是在盖碗里泡起来的。我一直以为是在一个大壶里面，或者说一个其他容器里面泡了以后，把它当做一个盛的方式。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的，原来也就是说从泡茶开始就是在这个碗里面形成， 茶叶就在碗里放。 它需要有一个温杯，比如说我们要泡茶之前需要先温杯，温完杯以后把这个水倒掉，然后把茶叶放进来。放进来之后就是再倒水，在这个盖碗里盖盖子，然后闷泡一段时间之后呢出汤，把这个汤放出到一个公道杯里面。 嗯， 然后再分别放到就斟到每一个人的品 小茶杯， 就是，对，小茶杯里面。 哦， 是这样， 是这样。 现在我们应该是用盖碗的这个我觉得是少一些，我看到的就是生活当中我看到的多用壶啊，就是各种这个茶壶啊，还有这个什么三道茶啊。 哎，对， 这个对对对， 那种茶的一套的， 对，我们很多这个对刚喝茶的朋友，或者说对茶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茶艺哈，我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茶道没有太多研究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好繁琐啊！喝个茶我就喝个精神对吧？喝个味儿，是有没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呢？这个繁琐的这几道工序。 嗯，这个就是通过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它都会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包括每一种茶的性质不一样，然后它泡的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泡茶三要素，大家切记。 嗯， 一个是水温，一个投茶量，一个是闷泡时间。 哦， 嗯，其实它就像是，这个东西就像是摄影一样，就是它就是三这个元素，然后你给它调整一下。如果说我投茶量大了，然后你怕把这个茶泡苦了，那你可以在水温上稍微降低一点，对吧？ 哦，就是水温也是要控制的。 对，闷或者是控制闷泡的时间。 哦， 对。然后如果你当时做的这个水温很高的话， 嗯， 那你这个想让这个茶泡出来的淡一点，那你可以说投茶量投的少一点。 嗯， 你闷泡时间出汤的速度快一点。 哦， 是这样， 是这样。 那包括有没有什么头道茶不能喝这样的讲究？ 嗯，其实会有一道 喜茶。 其实喜茶这一步也叫做醒茶。 醒， 用在最多的是我们的那种紧压茶，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普洱饼茶。 嗯， 或者白茶的饼茶，普洱的小沱茶。 嗯， 它先开始都是紧压在一起的，它不容易去稀释出这个茶的味道来。 嗯，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醒一次或者是醒两次。 哦，就是把前面这个醒茶的水倒掉，一般是不会喝的，是吧？ 对。 不过想想那个发酵的过程哈，就那么在那堆着， 对，也是应该洗一下， 确实感觉像，要洗一下。 但是像绿茶，你就不能去洗它了，因为绿茶我们讲究一道香膏，二道味浓，三泡为宜。一般泡到三道了就 要倒掉了， 对，就要倒掉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洗一道，那就 没了， 对，很浪费， 对，把第一道的就浪费掉了。 是啊，这是说了泡茶的讲究哈、啊。这一时段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在聊这个抹茶的时候，以及在聊英式下午茶的时候哈、啊，尤其在聊英式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它有一道工序就是吃。 嗯， 那这个英国的这个下午茶一般是往茶里要加奶加糖的，然后再吃点这个小甜点之类的。 小饼干。 那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当中，是不是不建议在喝茶的时候吃东西啊？ 对，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你在喝茶的时候吃东西，因为中国的它都是清饮调，就是清饮嘛，跟那个英式下午茶它好多调饮是不一样的，它茶本来口味就比较淡，然后我们需要在喝的时候更好的去体味它这个茶本身的味道，所以建议还是不要说吃完了很味道很重的东西再喝那茶，你可能就品不出来这个茶的味道了。 是。 那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吃肉的时候就吃腻了，我要喝点什么普洱茶、呱呱油这样的，也其实也是有依据的，是吧？ 对，是可以的。 对，是解，倒是也可以解腻。 是很解腻的。 如果说不以品茶为目的的话，比如说吃了这个早饭早晨吃油了，来一个砖茶， 来个烧麦是吧？ 这是很多。很多这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地方特色，会在吃腻的东西的时候会上一碗茶。 我觉得还有问题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是不是更适合饮一些不同的茶的品种呢？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我们推荐一下， 现在算是夏天还是秋天？秋天了， 夏末秋初啊， 了 对、 哎、 对，入秋了以后，我们就适合饮一些就是发酵度中等的一些乌龙茶类的。比如说单丛啊。比如说岩茶呀、大红袍呀，这样的茶就比较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去品饮了。 那像我俩这种感冒了马上要好的这种人也适合。 感冒了就很适合喝老白茶。 老白茶。 对，然后建议你们就喝老白茶，然后用壶煮它、就把那老白茶搁到壶里加到水煮，然后煮完了以后就可以往里面加一些红枣，然后加一些桂圆。然后它 补气是吧？ 对，然后它会有一个，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会有一个治感冒的一个效果，你可以试试。 明白了啊，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啊。那关于茶，我们这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了，下一时段还会带来更多关于瑜伽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期待。 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我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你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你说春天是一个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守，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雨维。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欢迎回来。 嗯，同时呢，您可以，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如果您在家休息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同步互动啦。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这个嘉宾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嗯。 嗨，大家好，我叫王蓉。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王蓉啊，是这个资深的茶艺和瑜伽的达人，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好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有哪些好的生活方式呢？就比如说品茶和瑜伽。在前半时段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茶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在下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给大家讲一些关于瑜伽的事情。 是。 那其实说到瑜伽，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了解的是这个一些瑜伽动作。 是， 这个瑜伽是印度的这个传到 艺术哈。其实 传到我们中国， 把人体，我一直觉得，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哈，我一直觉得它是把人体开发到了极致，就是还能这么扭一下。 对，它会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是。 那其实今天呢，就聊到瑜伽，就想让王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瑜伽的种类有哪些呢？ 嗯， 许多朋友对瑜伽的理解呢，局限在说某一派某一方面，比如说更多的局限在体式上。 嗯， 其实瑜伽它是一个宗教的艺术的一个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它是作为一种身心灵修炼的一个道路。 嗯， 它是整体是一个大家族，也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一些像体式的练习的，说是哈他瑜伽。 嗯， 然后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像什么昆达里尼瑜伽呀，圣王瑜伽呀，有很多的瑜伽种类。然后但是具体到我们健身层面呢，我们在健身房或者瑜伽馆经常见到的瑜伽种类，比如说有哈他、艾扬格、流瑜伽、阿斯汤加、阴瑜伽、热瑜伽，然后它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在里面。 但是像我们就经常看到那种就是伸个胳膊伸个腿那种的，在健身房经常看到的那种瑜伽是普遍多一点的是哪一种？ 像哈他瑜伽、艾扬格瑜伽。像艾扬格瑜伽，它就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就艾扬格大师他建立的这个瑜伽流派，他会用一些很多辅助工具来帮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正位。 哎，比如说绳子， 对，绳子 绸缎之类的， 瑜伽砖 啊， 伸展带，然后椅子，瑜伽椅子，这样的辅助工具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正位的练习。 其实就是在这个练瑜伽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有的人会这个就是坐在那儿盘腿坐在那儿去沉思。这样也是一个其中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一般练习瑜伽的时候它会有个冥想。 冥想。对，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冥想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会让我们更好的与自己的身体 去沟通，让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做一个连接， 更加集中一些。 对， 就像以前我们看到那种修仙小说一样， 它就是一个禅定，就像我们其实刚才泡茶也是需要一个禅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其实说完这个瑜伽的种类之后，就有很多朋友想问了，说瑜伽可以健身，可以减肥，有这样的一些功效。那有很多广告上面就说，这个我们的健身房有瑜伽教练，有瑜伽老师，然后你来吧。但是很多朋友又觉得说，我去健身房，我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健身房，然后那我自己在家，我跟着这个瑜伽的一些视频啊，自己去锻炼，这样是可以的吗？ 嗯，就是目前网上有很多的瑜伽的视频，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个应用程序，然后在网上教我们练习瑜伽。其实这样的方式呢，就更方便我们自己，更方便我们自己在家去练习。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方式不太适合初学者去练习。对。然后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没有时间嘛，自己在家跟着视频练习，然后他就问我说，说我觉得练了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很不舒服，就是喘气儿就恶心，就头晕不舒服，然后我就放弃练习了。因为你自己在家练习，你跟着视频，你可能是看到一些表面上的一些，比如说掰直个腿呀、掰个胳膊呀，但他其实瑜伽是更注重的是细节。比如说他肌肉的走向呀，然后他的哪块肌肉要发力呀，他的骨骼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呀，最好还是有专人的去指导 啊。就是入门的时候，你刚刚了解瑜伽的时候，要有专人的指导。 你可以去健身房也好，瑜伽馆也好，或者说找老师一对一的给你进行私教，指导你一段时间。当你对瑜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情况之后，你再去自己的习练，跟着视频去练习，可能效果会更好。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嘉宾这位朋友让我觉得有点为他担心啊，这个练着练着头晕恶心了，不知道是伤到了颈椎还是家里通风不好， 就是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因为瑜伽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压腿啊、撑胳膊这样的一些动作，可能就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要怎么练习的话，也会出现就是对自己身体有一些损伤的情况。 对，特别是其实瑜伽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运动，是所有运动里最安全的运动，但反而如果你没有在专人的指导之下，你自己去练习，强行的去练一些高难度的体式，反而会出现瑜伽伤。所以很多人就他们很喜欢说摆一个很难的一个姿势，劈个叉呀，对吧，然后发个朋友圈，其实是不建议那样做的。瑜伽还是专注在最基本的一些体式的练习，其实它就能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改善。不要说追求那些高难度的体式，就是去摆个姿势，然后去这样是不太支持 对而且的。在健身和这个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是主要的一些比较入门的简单的一些瑜伽的体式就已经足够了， 对， 是吧？ 对。 如果是想要更深层次的对于瑜伽的练习也好，了解也好，再去挑战那些高难度的动作， 或者是在专人的指导 之下再去了解。 是这样。 那刚才说到说这个练瑜伽需要专人的指导，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服饰啊，这个一些其他的。 必须有瑜伽垫吗？ 对。 我们练习瑜伽呢，首先要选择一个比较安静放松的一个环境。可以说在家里，可以在瑜伽馆。像我一般自己在家里练瑜伽，我可能会点上一盏香薰。对，闻着香薰的味道，可能是薰衣草呀，这样很舒缓情绪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进入这个瑜伽的练习当中。瑜伽垫我建议还是准备的，尽量不要说在地上去练习瑜伽， 大硬地板 硌着你也不行啊。然后我们练习瑜伽的时候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服饰。你可以去买一个瑜伽服，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家练瑜伽的时候就短裤然后背心儿。然后我建议就穿这种短裤和背心儿，因为它可以能让老师观察到你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更好的去指导你，不建议说穿的特别的宽松，就是长袍大褂的那样，那样不适合就是老师去指导你。 就是老师看不到你身体的 状况， 身体的肌肉的状况， 对他没办法去指引你。 是，这是一个问题。 对，然后练习瑜伽呢，练习完了之后很多人就会出很多的汗了， 对， 然后就愿意去冲个热水澡吧，其实是不建议这样的。对，因为我们练习完瑜伽，你的身体是很敏感的，你的毛孔都是打开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水浇上来，对你的身体确实是不好的。建议还是练习完瑜伽，你休息个15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样子，让自己捞捞汗，然后之后再去洗澡。 啊、 嗯，其实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因为我自己是不太经历过瑜伽这样的训练啊，没有这样的实践的 经历。 对，你 我也没有过， 对， 可以试试。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话，不说这个其他问题，我觉得男性想做瑜伽还是少的。 对，啊、是比较少的。 这个瑜伽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吗？ 哎，你说到这点，其实我要告诉你啊，最早这个瑜伽在印度只有男性可以练的。就女性是不可以练的，因为它是跟宗教挂钩的一个活动、 哦、 所以是男性独享的一个运动。 对，在那个 所以你应该 只有男性才有这个身体。 那为什么现在我目前来看哈、 嗯、 包括很多的这个人们提的问题都是，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还得聊聊经期、孕期、产后这样的，包括这个产前的这个孕妇的这个瑜伽也有专门的项目了、 嗯、 现在为什么经过这个发展之后更多的还是在女性在练这个，是跟生理的构造有关系吗？ 嗯，因为它脱离了宗教之后，它传到了欧美，像阿扬格大师把瑜伽传到了欧美之后，我们更多的是在身体的层面去接触这个瑜伽，它成了一种健身的方式，所以更受女性的追捧。 嗯， 它很温和， 更爱美一些、 嗯， 而且又没有像比如说跑步啊，这个做器械那么 很温和，很安全，很适合。 那所以说这个。因为我据我的这点浅薄的这个生物知识啊、 嗯、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男性的这个纤维啊这个构造和女性的稍有区别啊，这也是这个导致了他们整个的肌肉的这个类型可能会有所不同哈、啊、稍有区别。那么从生理的这个结构上来讲，男性适合练瑜伽吗？ 当然适合了，最开始瑜伽就是男性去练习的嘛、 嗯、 包括男性现在有的很爱练那个大块头是吧？ 嗯，对、 啊、对，练那个肌肉对，他这样练完肌肉之后，他身体的柔韧度肯定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像我那个老公也是挺爱练那个大块头的，然后我都建议他就在健身房练习完了之后用一些瑜伽的姿势去拉伸一下、伸展一下、 嗯、 拉伸一下肌肉，放松一下。 对， 嗯，而且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喜欢运动嘛。那比如说我喜欢跑步、足球等等哈、啊，或者说在有人可能选择在健身房啊这样的练块哈、啊，挥汗如雨、 哎。对， 我们看到的这个瑜伽视频当中啊，好多都是比较这种舒展的形式、 哎、很柔美、 啊。对，那么刚才我也听到，其实还是会满头大汗的哈、啊。 对， 那因为我们平时说，我们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压腿啊这样的展肩是不会出汗的，那为什么会是怎样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更深的一些层次的动作会让人出汗是吗？ 嗯，对，像瑜伽它除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叫它很流畅的那样的女性的瑜伽，它可能会是流瑜伽，它整个的过程就是行云流水，它不会有过多的停顿，它是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 嗯 啊、比如说像是瑜伽的拜日式是很经典的瑜伽体式、 嗯、 然后你可以去试试，你也会大汗淋漓的。 但是 坚持久了也会出汗的。 对，他其实是很累的。 对，是一般来说是一个比较难以保持的姿势，然后我们去努力的保持，然后会比较累，是这样吗？ 对，他的其实他瑜伽的强度并不低，然后包括像一些阿斯汤加，他着重力量的一些练习，所以并不是说你看到的瑜伽都是好像跳舞一样的女性柔美的那一面的，其实也不是，他有很多着重于力量的 啊、其实就也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照片啊视频，就是有类似于倒立一样的动作。对，就是瑜伽的动作也是对身体机能一个很好的这个锻炼， 但我觉得那样也很难。我见过好多比如说只用双手支撑啊，或者说长时间的用单脚啊甚至脚尖去支撑的类似芭蕾的动作。 对啊， 就是感觉用手跳芭蕾的感觉， 它是一个保持平衡的体式、 嗯、 你说的那些、 嗯、对、 嗯、 那平时这个我们日常锻炼的时候是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的力量型的训练，还是这样的柔韧性的训练？ 嗯，还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有条件的话，有私教老师的话，他会根据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来评估，然后给你出一个最适合你的练习的方案。 哦，是这样哈。 嗯。但其实刚才聊到练习瑜伽的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聊到了练完瑜伽大概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再去洗澡、 嗯、 然后这个要准备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瑜伽垫儿，别硌着自己，然后穿宽松一点的衣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再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嗯，如果说我们就是在处在感冒或者生理期、 嗯、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建议你强行的去练习瑜伽了、 哦、 还是要多关爱一下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 嗯，就比如说像咱俩现在这种感冒的情况、 嗯、 就应该去休息。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生理期，然后因为现在 这个广普遍是练瑜伽的女性较多嘛， 嗯， 那其实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经期， 嗯， 然后孕期和产后这些，如果我们还想练习瑜伽的话，那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嗯嗯，那我们先来说说经期的练习瑜伽的注意事项。嗯， 感觉我即将被退出群， 踢出 群聊，好慌张。 没有，这应该是男性需要关注的一点， 要关爱你自己， 关爱 女 性。 嗯，就是经期的练习的时候，我们注意的是不要练一些倒立的体式。 嗯，倒立的。 对，然后我们。也不要练一些就是腹部用力的一些体式， 嗯， 对，然后可以练一些站立呀、坐着的呀、躺着的一些姿势， 嗯， 然后加强臀肌的一个肌肉的训练，对，然后从而建立骨盆的空间， 嗯， 然后帮助我们让子宫放松，然后经血更好的流出来， 哦， 就是这样也会就是缓解，就比如说经期疼痛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如果有经期疼痛的话。建议练一些像阴瑜伽这样比较舒缓的， 嗯， 然后放松的这样的瑜伽， 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阴瑜伽。 嗯，这个阴是阴阳的阴是吗？啊， 嗯， 那有没有阳瑜伽？ 其实哈他瑜伽就是阴阳平衡的意思， 哦， 然后阴瑜伽就是把就是阴瑜伽 阴的 部分提取 出来， 对，然后， 哦，是这样哈，啊。 那孕期呢？就。 对， 孕期我就是发言权，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我刚生完宝宝，然后那个整个孕期，然后也是在练习瑜伽， 嗯， 然后我是有专门的瑜伽老师来给我进行私教的， 嗯， 然后在这个广播里，我要感谢一下我的私教老师，如果你在听的话，嗯，我要感谢一下。 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吧，因为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很多注意的地方，不能自己瞎练。 对，首先你怀孕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好。就是有资质的瑜伽老师去给你上这样 的课程，因为孕前期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对。 然后这个老师他有孕产瑜伽的资质， 嗯。 然后像专业的老师，他会你请完他以后，他会看你的这个医院的一些报告， 嗯， 然后从而制定最适合你的一个练习方式， 嗯 嗯。像孕初期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会帮我做很多倒立的一些体式，借助辅助工具的一些倒立体式， 嗯。 而我不会很累， 嗯， 但是他这个倒立是为了让这个胎儿。就是胚胎更好的去着床， 哦， 嗯，还是很重要的。嗯，像练怀孕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练习一些像就坐在地上的一些束脚式， 嗯 嗯，然后坐脚式这样的练习，然后它是配合着一些呼吸法， 嗯 嗯，然后它是要建立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空间，然后帮助你到时候晚期的生产的时候更好的去生产， 顺利一些。 对， 嗯， 但是切记啊，在孕期的时候不要做强烈的扭转的体式，这样会伤到宝宝。 哦，强烈的像转体运动这样 扭转的体式就不建议去做了。 嗯，对，这个是不是跟这个让自己的体能充沛，包括这个锻炼自己的这个肌肉也有关啊？ 对，然后它也会给那个胎儿在子宫里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让胎儿也很舒服。 嗯， 就有的时候我在练瑜伽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宝宝 也很开心， 他在和你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互动了。 嗯， 所以现在我这个孩子生出来，然后我在家练瑜伽的时候，他也陪着我一起练，然后我们俩就还挺和谐的。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大家就是您怀过孕，然后就知道，因为我有姐姐也怀过孕，她孕期呢就是会经常出现水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练瑜伽会不会对水肿也有一些的帮助， 嗯，对，包括我们就是怀孕了以后身体会很笨拙呀， 对， 然后那个稍微有一些运动比如爬爬楼啊就喘得不行， 哎，容易发胖，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练瑜伽的话我觉得都会对我们的体能有一定的改善。 嗯，是这样哈， 体能的一个改善，同时也会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来更好的排出多余的废水， 是 吧？ 嗯， 当然了，这个说怀孕，这我的发言权是少了点哈，啊，这个我也没有， 毕竟 了解过我姐姐生孩子的时候这些细节哈，啊。不过就是我记得我这个朋友家的猫在生产的， 猫也在做瑜伽是吗？ 就是这个在生产之前还是建议说不能你把猫啊就关在这个就是一个小地方啊让它不动， 嗯， 天天吃吃喝喝，这样的话猫可能会变得比较肥， 嗯， 尤其是如果橘猫的话长肉长得很快， 对， 然后在生产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储备，其实在生产之前是很耗体能的一个事儿， 嗯， 而且呢它这个应该是也涉及到各个腹部以及类似这个地方的肌肉啊，你是要使劲儿的， 嗯， 那是一使劲儿你这个肌肉就要动，如果说你肌肉不发达以及体能很差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没劲儿脱力， 嗯嗯嗯， 这个好像也是会让猫有一个难产， 啊， 这是 我了解的关于怀孕的没这个事情， 尬聊了， 就只有猫的怀孕。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就要保证猫的一个运动嘛。那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可能不能要求这个孕妇们去跑步啊，或者说做一些强度大的运动。 嗯、 那瑜伽，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吧？ 选择 对，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锻炼肌肉嘛，是吧？那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健身，一个是为了锻炼肌肉，一个就是为了减肥哈、啊 嗯。 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说瑜伽是很好的减肥的方式。 嗯、 那我们这个嘉宾作为一个资深的瑜伽爱好者哈、啊 嗯， 很有研究，觉得在健身房里瑜伽如果说要用来减肥的话，能排得上第几号呢？ 能排得上第几号？就很多人都会问我瑜伽减肥吗？ 嗯， 然后网上有一个流传的段子嘛，说我是个胖子， 嗯、 然后我练瑜伽变成了一个柔软的胖子，练瑜伽不减肥。 对， 但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成果啊，我还是很骄傲的。我怀完孕之后，我生完宝宝之后2个月就开始进行那个产后修复的瑜伽练习， 嗯、 然后到现在我的宝宝有10个月了、 嗯， 然后我从生完宝宝的134斤减到现在108斤，减了20多斤。 哦， 对，然后就完全恢复了生产怀孕前的身材。 嗯， 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看到，我觉得瑜伽是减肥的。 嗯，就是还是对这个身体的身形的塑造是有关系的， 对，非常的有帮助、 嗯。 当然了，我觉得这肯定是跟瑜伽的正确的方式有关系、啊。 是的， 不能就是比如说柔软的胖子，我每次压压腿、拉拉胯，哎呀， 还对，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就是肌肉的练习，特别是产后修复的一个练习也是非常关键的。 啊，您刚才说到是您是产后2个月之后才开始练习的，那产后的这个瑜伽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 嗯，有的，像我们。好多生完孩子的妈妈就一下来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很大， 对， 生完孩子就跟那个气球 松了， 对，放了气儿一样，那个屁都耷拉着、 嗯， 然后就想急于的去做一些腹部的练习。 嗯、 腹部的练习，他们就会选像仰卧起坐这样的练习、 嗯， 是千万不可以做的， 嗯， 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你在生完宝宝之后，你的腹直肌是处于一个分离的状态，如果你这个时候强行的去做一些卷腹的练习，反而会造成我们的腹直肌分离的更大。 哦， 腹直肌是 对 是 腹 肌吗？ 肌肉对腹部有腹直肌有腹横肌。 哦， 嗯对，然后有些妈妈也会出去跑步， 嗯 就是说我出去跑几圈每天，其实也是不建议去用跑步或者跳绳这样的运动去 减肥 做对产后修复的、 嗯， 因为你当那个宝宝生出来之后，你的整个内脏、子宫都是一个下垂的状态， 嗯， 这个时候你再去跑步跑跑颠颠的，你就更下垂 了，更下垂了， 对 啊、 哦，嗯。 那还是倒立比较好。 没有，因为怀孕的时候，宝宝是会把女性的内脏顶上去的， 对 是吧？ 嗯，然后这个时候，生完宝宝之后，我们就建议做一些核心的练习，然后特别是要做一些盆底肌的修复的练习。 嗯， 它会用一些呼吸的方式啊，配合着你的一些运动的方式进行盆底肌的修复， 嗯、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嗯， 那。练瑜伽您刚才说可以减肥， 嗯， 那 我觉得减肥并不一定是说光靠练、 嗯、 就是在健身当中肯定还是有一句老话说三分练七分吃哈， 对，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我练了瑜伽就一定能减肥， 一定能减肥， 就是把所有的减肥的希望放在瑜伽身上， 对， 这对瑜伽是不公平的， 对，它是需要配合着一个健康的饮食 的，是 的，然后也是需要有一个频率的，你不能说我一个礼拜练一次然后我就指望它能减肥，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是、 嗯、 对， 所以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来说啊，就是说还是一个对好的养生的生活方式、 嗯、 才能让你的整个的无论是身材也好，你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变得一个更加健康， 嗯，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王蓉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瑜伽和茶道这些好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你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讲有哪些改变呢？ 嗯，对我的改变还是很多的， 嗯， 像我先说茶吧， 嗯， 我以前是一个脾气比较急躁的， 嗯， 比较浮躁的一个青年， 嗯， 然后我接触了茶之后，嗯，我的性格慢慢的变得沉稳了下来， 嗯， 而且我通过茶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现在的爱人， 对，我们通过茶结了缘， 嗯， 然后我会发现你喝茶的时候就跟比如我约朋友出来喝茶就跟约朋友出来唱 K 呀然后吃个饭呀玩个密室逃脱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喝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彼此的内心，然后成为精神上的这个朋友， 心灵的沟通， 对对对，成为了一个灵魂伴侣，所以说、嗯、通过茶认识的人通过茶结的缘都是善缘嘛， 嗯 嗯，瑜伽呢给我的改变还真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瑜伽，我其实接触瑜伽还是蛮早的，然后呢也从事过一些瑜伽的相关的行业，但是瑜伽是真正的练习瑜伽还是在最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练习瑜伽还是在最近。然后瑜伽首先给我的外形的改变，就是 身材的 从一个胖子一下就恢复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再者呢，我通过瑜伽，就是我变得更，就是瑜伽练习让我自己更加的自信了。然后也让我更认识到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正视自己的一些身体的问题。然后我就是练瑜伽的时候，我会其实坚持下来是很难的。 对， 但是我用什么办法去坚持下来的呢？就是我最开始的话，我是在朋友圈打卡 啊， 我每天就是打一下卡，然后我因为我朋友圈里有400多个人，我感觉我每次打卡有400多个人在看着我，然后在监督着我去做这项工作。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很艰难的去坚持下来，到坚持了有20多天之后，你说养成一个好习惯用20多天嘛？ 21天。 对，我发现它可能已经成为了我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就我已经很习惯它了，就像吃饭像喝水一样，我不练它我就 浑身难受。 对对，然后我通过练习瑜伽也带动了我们家人的一个健身。 然后您之前也给我发照片，是带着宝宝一起健身。 对，带着宝宝一起。我跟我老公以前就是出去旅游的话就是出去玩啊，但我们现在出去旅游的话，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早起，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带着小婴儿一起去健身房去锻炼 啊。其实这样的情景在别人看来也一定非常羡慕。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整个家都是往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的方向去走的。我们的心态也变得特别的阳光和健康。然后包括宝宝，他看到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在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去对待生活的时候，我相信对他自己对他这个小小的心灵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 是的，也是会有好的影响的。 对 啊，其实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对生活应该是都会培养自己不同的爱好啊。像王蓉的爱好是茶道和瑜伽，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他的介绍来深入了解了一下这两种文化啊，或者说生活的艺术。那么其实每个人也许平时我们有不爱喝茶的啊，也有可能说我喜欢做别的运动，但不管怎么样吧，今天就像我们的主题说的，好的生活方式会带给我们什么？只要你在时间上以及在这个形式上安排的足够科学合理，包括呢能从这个其中啊提取到正能量，提取到积极的东西，它都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啊！相信呢每个人都会希望吧，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自己的好的生活方式。 是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蓉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然后希望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好的生活方式，也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积极健康和向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